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严管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做好个人收藏犀牛和虎制品的清理记录工作。台风玉兔导致约1500名中国游客被困塞班岛，目前我国有关航空公司共派出3架次航班，接返滞留当地中国游客713人。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对印尼失航客机坠毁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他表示目前暂未收到有中国公民在该航班上的消息。国务院教育督导委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真总结近期学校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深入开展学校安全隐患大排查。北京住建委发布通知，严禁违规转租转借公共租赁住房，违规家庭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四川成都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020年前将结合试点情况，研究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近日，因安全原因关闭6年多的叙利亚国家博物馆重新对公众开放，目前率先开放的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物展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每一个初学吉他的男生都会用简单的和弦弹上一曲《爱我别走》，不管他弹的对不对，唱歌的音准不准，那在唱《爱我别走》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深情的。那不知不觉，这样一首年轻的歌曲已经走过了20载，而当我每次唱起这样经典的歌曲，都有着不同的情绪。接下来听到的是 SHE《热带雨林》。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个寒假怎么过？美国科技游学营开启了，

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曲像极了一部电影，不过几分钟，一排短短的歌词就道尽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少年到中年，一个女人的一生的情感大多都会经历无数的波折，从青涩到成熟，历经磨难与眼泪，才能懂得了人生之中爱的来之不易，懂得爱的珍惜和感恩，懂得平淡是真。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惜君，《爱别离》。 长长的日子，你在我心里，一天又一天，不曾离去。就算在梦里，也都犹如影相随的默契。 幸福下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骄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20岁的火光映在你坚定的脸上，泪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寂寞，写歌，是20岁的男人就不再哭泣，因为我们再找不到原因。是20岁的男人就要会离开，能够离开所有柔情的牵。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西单文化广场将升级改造，地下的小商品餐饮聚集地将实现业态升级，增加地铁换乘、停车等功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开幕，北京将有十个重点企业交易分团及十六区交易分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一至九月，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总体进展超八成，其中全市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645家，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191个。29号早晨8:43，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星，这是中法两国合作研制的首颗卫星。双十一前，中消协提醒谨防低价劣质、高价仿冒。据悉，中国消费者协会已连续3年在双十一期间针对网络消费领域的问题开展调查监督工作。清华大学开展了为期2天的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共有1078人次参与，共计献血量1196单位。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参与人数和献血总量均打破了北京市无偿献血外采单场的记录。从即日起，2018年至2019年采暖季自采暖补贴保底数工作正式开始，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中的采暖补贴报数功能或线下报数网点进行申报。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自信的人像阳光，照耀别人，积极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那每个人生来都有足够的好，都有足够的智慧、力量与爱，是后天的经历使我们的自信蒙尘。你生活中有哪些不自信的时刻？你在不自信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

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不自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在生活中不自信的时刻都是什么样的？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听友 BQ 留言：自己不自信的最明显就是不敢喜欢别人。喜欢也不敢表达出来。还有一位听友呢，叫芒果园子，他留言说，别人在对你自己好的时候呢，我总会觉得自己不配。那也希望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是一个不自信的人，不妨呢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好，做好自己。另外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把关注点放到自己身上来，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出色，也会自信起来。那这样一个话题也继续欢迎你与我互动。 给的黎明，

许下手，花儿枯了，时间走了，没有不舍得，心脏停了，空气死了，爱从此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领克零一爆出了三套的预售价格，估计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到底是等还是不等都让人有些焦急了。那相比之下，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些车就不会那么抓狂了。五菱宏光 S3七座多连杆后驱 ESP， 这些配置怎么看都不像是出现在一辆五菱宏光身上，但是即将成为事实。长达2800毫米的轴距对于一款家用车来说是很实用的，座椅采用了2+2+3的布局。5.98万的起售价也是各地放出来的消息，高配的价格肯定还会要上浮，但是看看同门的宝骏就知道神车也是有信仰的。不知道面对这款车，哈弗 H6 不知道还可以挺多久。沃尔沃 XC60 无论是动力还是底盘的调教都是很不错的，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原来的 XC60 的印象都是中老年大叔应该拥有的，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了。标志性的雷神之锤前大灯组搭配直瀑式的进气格栅，使这样辆车看起来是更加的大气了，这应该是最大亮点，至少目标群体可以扩展到中年了。国产全新 XC60 的轴距2865毫米，据悉未来国产全新的 XC60 还将推出 R Design 运动版车型，而内饰真心要比原先的冷淡风要好多了，虽说简洁但总会觉得老气。动力方面，国产的全新 XC60 前期将提供 T4 和 T5 两种不同动力的 2.0T 发动机，其中 T4 版最大功率190马力， T5 版本最大功率254马力，传动方面预计与之匹配的是8速的自动变速箱，其中 T5 版本还将提供4驱系统供消费者选择。奔驰 GLC 加长，眼看同级别都开始加长了， GLC 也坐不住了。从外观来看，这款加长版与普通版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但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GLC 的加长版在后门门边的折线角度有一些不同，行车的内饰也跟普通版几乎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后排的乘坐空间有所加大，后排车门上的杯槽也从普通版的单饰被改成了现在的双饰。加长版的大概率还是会依照现有动力匹配来进行售卖，搭载现款 GLC 所使用的 2.0T 发动机，传动系统将匹配9速自动变速箱，并配备有 4MATIC 4驱系统。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骄傲的人质，心中泛起汹涌的浪花，跳着放荡的舞蹈，穿行在狂野。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